对，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但是呢，我们好多人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呢，其实虽然第一次过来，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坦白来讲，我觉得在座的好多位在教育方面的经验、经历、思考，可能都比我更多，因为你们有很多孩子都比我们家的孩子更大，对不对？是，或者说我们在教育实践方面，我们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在这一个基督教古典教育这个实践，无论是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学校当中、在我们的孩子和家长的身上，我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然每个人的挑战不一样，对吧？对，有没有家长或老师可以给我一点反馈的？有没有？那如果没有，我就说了啊。通常你们含蓄呢，就我就说的多了一点。对，其实呢，在基调古典教育的整个推进当中，无论是对学校、对家长、对老师、对孩子来讲，最大的挑战永远都是两个，一个就是教育理念的梳理需要非常的清晰，扎根于我们的教育哲学和神学的意向。第二个，这一个呢，我需要先把它放一下哈。这一个其实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这一个梳理的不够清晰，很多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容易迷茫，走着走着就容易产生很多的怀疑，走着走着就会跟这个世俗的学校、跟其他的孩子或跟所有的东西来比较，所以这一个的清晰度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了达到这一个的清晰度，其实对老师和家长来讲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对，来装备我们。那第二个，如果第一个是对老师、家长产生很大的挑战的话呢，那第二个我会觉得说，其实是对，当然也会对老师、家长，但是也对孩子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即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的特质，除了理念之外，就是实践，就是落地。对，就是落地，就把很多东西落下来，落到实实在在具体的事情当中去。我也没有办法立刻现在有时间来展开哈，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讲，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听说读写算，对不对？听说跟背诵是连在一起的，阅读、写、算，就是书写算。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会认为说公立教育也会这样干，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不要跟他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干了。不是的，那是一个教育最基本的一个实践的落地的部分，他们只不过也用了这个好的部分而已。所以呢，比如说，对于家长来讲呢，可能每一天孩子都需要完成一个基本的阅读、背诵、这个描红、写字的那个练习和算术的那个练习，对不对？因为这个的练习其实是不断的在积累他的这个过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对于写字，对于我们今天的成人来讲，不构成挑战，对不对？但其实对孩子来讲是构成挑战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慢的，它也是有很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会出现的。所以呢，落实和落地其实是构成了教育当中的第二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落实和落地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对我们老师和父母也构成了挑战，因为要陪伴他，对不对？要栽培他，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调整他。那这两个方面呢，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特质。但今天我不打算在这两个方面来分享哈，我特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呢，它有一个特质哈，它有一个什么特质呢？第一呢，就是其实呢，它是。你听这个名字，你都能听得出来。它首先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是基督教，对不对？对，他的第一个特质是基督教，或者说是信仰，是圣经啊，是神学。那这个的特质就意味着老师、家长、学生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被信仰来塑造，不断的每一天被信仰来塑造。而请注意哦，我在这里说的是老师、家长和学生。有的时候我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我们带孩子家庭敬拜的时候，我们几乎焦点就在孩子的身上了，对吧？这个唱首歌，背诵一段经文，然后只读一下圣经或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对你来讲是一个消耗，或对你来讲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义务，或者是一个不得不干但是又没有什么获得的收获的一个流程？那我要告诉你，这表明说你在其中没有被信仰塑造。那事实上来讲，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举一个小例子哈，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带孩子家庭敬拜被塑造的少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就是其实孩子被塑造的也少。当你被塑造的少的时候，孩子被塑造的也少。当你在其中真实的能够享受到那一个家庭敬拜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孩子也是可以享受的。路易斯在《人之肺》那本书当中特别的提到了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无胸之人。现代教育培养出来一大批的无胸之人，什么意思呢？他们可能会许多的知识点，一个一个的知识点，或者背诵一个一个的内容，但是他们没有培养出来一种情操。那无胸之人或者说就是没有那种情操，没有那种真正的神圣的那种的整个生命被塑造的样式。而这一个永远情操的塑造永远都比知识的学习要慢得多得多。而如何塑造一个人的情操呢？就现代教育走入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学习知识的时候容易跌入到理性主义学习知识的方式去学习。什么叫理性主义学习知识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几乎只诉诸于孩子的头脑记忆，或者说稍微大一点诉诸于他的逻辑和思考。但事实上来讲，记忆、头脑、逻辑、思考当然是教育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事实上来讲呢，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让我这样说，用汉语的文化当中来讲，叫做潜移默化，叫做润物细无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比如说呢，今天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个汉语当中的这十个字啊，山水田野天地中左右上下等等，这是他学习的汉字，对不对？他学习的这些汉字如何更好的掌握呢？坦白来讲，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虽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会了就是会了，但是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应当如何掌握呢？第一，他首先需要观察，对不对？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字，一笔一画的写下这个字的时候，他在观察，对不对？观察其实是一个记忆的过程，他不断在记忆，刻在他的心中，把这个汉字的轮廓刻在了他的心中，他明白了这个汉字的轮廓，他认识了这个汉字的字形，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仅仅是学习的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老师为了让这个学生更好的掌握这个汉字，需要他干什么呢？需要他来描红，对不对？描红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应用，是一个表达，是一个修辞层面的一个表达。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修辞帮助了他的文法阶段的那个的观察和记忆？但是还不够。我们通常会认为说 OK 了，我们已经教了，也已经描红了，已经学习了， OK， 这个基本上就掌握了。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掌握，但是其实你突然发现呢，最终学习的质量的差距恰恰在第三个层面上拉出来了，就是回到家中的时候，家长需要跟孩子有这样一个周边谈话录。什么叫周边谈话录呢？就是跟他来回顾这一天学习的内容， 请注意，回顾的时候不是让他给你写一遍，不是让他给你描，给你仅仅说这个那个老师怎么教的而已，不是的，要问一下他今天学习的状况，你的感受，你的心理，你在其中有哪些的这个跟哪些东西连在一起的，你今天愉不愉快，你学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你整个的内心是，比如说你写中这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他需要结合自己过去所有的人生阅历、思考、经历、观察、记忆去给你回应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有些人想到了中国，有些人想到了中间，有人想到了，总之想到了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的东西其实恰恰是帮助他来消化自己所学的东西，成教育在他的心中成为一个活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那一个具体的字和那个具体的描红的练习。所以呢，你会发现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塑造他的情操，因为不断的诉诸他的情感，不断的诉诸他的理性，也不断的诉诸他的那个行动动手的能力，对不对？那不断的在这个全方位的层面上来塑造他。那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漫长的一个功夫。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哈，如果一个孩子曾经把格林童话听了五遍，他再去学某一个字的时候，或者学某一个词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说这个词汇其实在格林童话当中出现过。比如说今天早上我的女儿就跟我在谈桌边吃饭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爸爸你知道狐假虎威是什么意思吗？啊，其实她在用成语，对不对？啊，她在用典故，对不对？狐假虎威，那一刻呢，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跟她延伸了很多成语典故的意思啊，滥竽充数啦，狐假虎威啦，这一个我大概罗列了十几个，对。我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妈妈有一些互动，说你这个其实呢还有很坐井观天了等等等等，四面楚歌，他每一个都是有典故的，对不对？他每一个都是有当时丰富的那个意境的。好，孩子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每说一个他就说，哦，我们家女儿就要给我讲一个这个成语背后的那个故事，狐假虎威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坐井观天他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词语原初的那个典故，各位，这个叫原文的学习。我说的这个原文不是指的那个词汇的原文，而是原点典籍。你知道哈，任何的学习一旦诉诸于原点和典籍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丰富度哈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不断的把人拉进那个文化氛围当中，拉进那个原点的故事，丰富的故事的脉络当中，拉进一套世界观当中，在这个当中所学的知识跟仅仅说狐假虎威狐假虎威狐假虎威然后写狐假虎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实对老师和家长都构成了深深的挑战，对不对？对老师的挑战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即使是学这一个字，可能我们需要扩展延伸和这个提前做的知识储备要更多更丰富，在备课的时候可能要花的时间要更多。那对家长来讲呢，就是陪伴的功夫，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陪伴的这个功夫。各位，坦白来讲呢，真正的教育的差距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为什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呢？因为事实上来讲呢，你不做这个功夫他也会掌握这个词汇，他最终也会写了，但你做了这个功夫他掌握这个词汇他最终会写，跟不做这个功夫之间最后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就是他最终会产生一个，他到底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是的，我说的是文化，而不是他认不认识那个字，而不是他会不会写那个字。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代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很难出口成章，对不对？我们甚至很难站在台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讲得很溜，没有病句的话语都很难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可能如果你仔细的记录下来，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病句，对不对？它其实是病句，我们书写出来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病句啊、句子打揉也好，主宾怎么样也好，它其实有很多的状况，对不对？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但是和然而混用。哎，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都笑了，对不对？你突然会发现说，但是和然而不就是一样的吗？但是和然而其实是不一样的。当然它的不一样是很细微很细微的，有的时候你即使该用但是的时候你用了然而，大家也不会误解你，因为它都代表一种反转转折的意思，对不对？但是的反转和转折跟然而的反转和转折确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确实是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的功夫呢，其实我只是随意举例子哈，这个的功夫，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突然发现教育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是需要我们花上极大的时间和精力的。对，那在基调古典教育当中，我应该知道大家每个人都知道那个三义的进路，对不对？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三义的进路，对吧？各位的家长和老师，我确认一下，常老师大家都知道对吧？应该都知道。哦，那我们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好不好？谁愿意先自告奋勇跟我们讲一讲三义的进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一个压力啊。对，谁愿意来自告奋勇自己先来？这样好不好？我们中间哪位家长平时说话不多，我们就请他来，给他一个机会。好的啊，好，那哦，对，好，哦，还有 ，OK， 那还有谁的爸爸可以？千万不要低下头啊！王子妈妈来了，好，那就王子妈妈。OK， 对，是真的受不了吗？ 真的受不了。 哦，对。如果真的受不了的话，这个不是错误，就是说可能是需要去更多的装备啊。如果能说得了但不愿意说的，就是期待勇敢一点。那梁磊好不好？梁晓，对对对对，可不可以稍微再多解释一点？ 三义 啊， 说是三义是七义啊。 三义啊， 就是每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呢主要去面对的那个课题， 对， 怎么理解？ 是， 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是的。 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面对不同的。 是的。 啊，作为古典教育的一个路径是吧？ 是的。 小学阶段应该是语法是文法。 文法。 然后呢，初中阶段是逻辑，高中阶段是修辞吗？ 是的。好，谢谢。当我们这样区分的时候，不是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小学阶段就没有思考和修辞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通常来讲呢，教育学观察到说呢，其实在小学阶段，在孩子6到11岁之间的这个年龄，他的哪一个方面上帝创造的这个特性当中，他的哪一个方面会比较擅长呢？就是观察和记忆。在小学阶段或者在你低年龄的孩子当中，观察和记忆是他最擅长的，相比于他的逻辑思考和他的修辞表达来讲，观察和记忆是最擅长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小孩子会背诵东西会很快。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非常加大力气的来塑造他的整个知识储量的装备。什么叫知识储量的装备呢？就是说他不一定明白这个东西的真正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是不一定能够明白的。比如说你跟他让他背要理问答，坦白来讲要理问答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可能是需要神学家来解释都会才能够展现出要理问答的丰富度来。但是事实上来讲，小孩子从开始会说话起就需要背诵要理问答，这个背诵的过程其实不断的把那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印在他的脑海当中， 印在他的脑海当中，会塑造他的什么呢？会塑造他将来等他有思维逻辑思考能力的时候，就把那一个知识点从他的心中的库存里面一个一个拿出来，一个一个拿出来，安放在他逻辑思维的那个体系的适当的部分当中去。安在其中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它非常的非常的美妙，对不对？我有一个阶段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以前呢，从小跟着爸妈去教会学赞美诗也好，被听爸妈读圣经也好哈，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当我在青春期阶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圣经的美感，就感觉圣经这个美感简直是太美了。因为当时学诗经嘛，当时学了这个唐诗宋词嘛，再去对比圣经当中很多类似于格言警句诗篇的话语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的那个美感立刻出来了。但是当年的时候没有发现它的美感，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你没有那个记忆背诵的那一个的过程，没有原始资料的输入的累积的话，请问到你青春期该去好好思考发现这个美感的时候怎么办？就只能头发染两头黄毛，对不对？就只能觉得这个是很美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库嘛，你没有库存嘛，你没有那个原始的资料嘛，你只能随着当周围人的那种的，或者这个是潮流的，他们觉得美感的东西去觉得那个是美的嘛，对不对？而审美的东西是跟情操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特别的，因为在座家长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小学阶段，对不对？所以呢，我想特别的多说一点小学阶段的一个状况。有了这个之后，是帮助他建立一个深思熟虑的有逻辑有思维能力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修辞有表达有思考能够应用的一个人。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可能就更明白这件事情哈。我们平时都会有读经，对不对？读经、要理问答和讲道，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哈。我认为呢，读经就好像是文法的阶段，因为你在输入一个一个的原始的资料的点，对不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某年某月大卫打败了哥利亚，这是不是一个原始的一个知识点？你记住了，这个记住是不是就是一个文法的一个阶段？哦，诗篇23篇是大卫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知道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文法的阶段。坦白来讲，我会认为说，大部分的信徒家长会有读经，其实常常是停留在文法的阶段的。因为我们其实对背后的神学，对背后的整个的圣经的脉络、救恩历史，对背后的整个的那个神学性的解释，我们可能能力还不够，对不对？那既然我们能力不够，谁来帮助我们呢？很简单呀，要理问答、威敏信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其实是非常有逻辑的，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些主要的神学的脉络给我们梳理了一遍，对不对？可能我们自己读经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读不出来这个东西，我们读不出来像威敏信条和要理问答如此精湛，词汇表达如此好，又那么有逻辑，那么丰富的这一套的基督教的系统神学的真理系统，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要理问答就是一个逻辑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读经其实是一个文法的输入，要理问答是一个逻辑的思辨。但是呢，还没有完，是不是你只需要读经背诵要理问答就 OK 了呢？还是不是的，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主日讲到牧师在台上读完一段经文，然后在这段经文跟要理问答相关的再读一下要理问答，大家背诵一下就 OK 了，结束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会不会满足？肯定不会，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需要修辞。因为要理问答更多的其实是在逻辑层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真理体系的梳理，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在讲道其实就是一个修辞的表达，因为讲道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引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的例证，他会分析人心的动态，他会分析整个时代人心、偶像、处境、文化、 时代的艰难等等，他会分析这一切，对不对？而分析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把经文当中所带出来的要领问答所带出来的那个真理的体系，那个福音的真理，深刻的具体的活泼的形象的有力的应用在时代人心处境当中。而这个过程你突然发现跟你自己读经就不一样了，对吧？跟仅仅背诵要领问答就不一样了，对吧？因为它是基于你自己读经，基于要领问答的神学框架所带出来的整个对时代所发出的应用和挑战。所以对时代人心处境所发出来的那个应用挑战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就比较像什么修辞，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文法逻辑修辞，读经要领问答讲道，它是一脉相承的，对不对？这些年好多人这个误会自己哈，就是他觉得自己只要好好读经就不需要去聚会就 OK 了，就很属灵了。我说你是误会了圣经呢，还是误会了你自己呢？就是误会了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完全还没有，远远还没有走通这个路，我们可能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观察记忆背诵的阶段，对不对？还有一群人，这个这些年还有一群人误会宗派，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学习神学，不需要学习这个要领问答，不需要学那个东西，那些都是人的东西，我们只需要自己读经就可以了。那你就误会了逻辑的层面，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正确的。我讲的太多了，我需要收回来看这个哈。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如此。我需要特别的勉励和挑战各位老师和家长，我们在教任何一门科目的时候，任何一门科目的时候，都需要把文法逻辑和修辞这一个三一的进入的框架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老师备课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家长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栽培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整全的去应用了这个的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这个理念去栽培他。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或者说这个其实构成了对每一位家长和老师的一个极深的挑战。当然对老师来讲呢，可能挑战要小一点，因为这几乎就是一个专业了，对不对？这几乎就是一个职业了，对不对？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思考这个层面，都会应用这个层面，也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因为思考和应用的过程不断互动的时候，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过程。但对家长来讲呢，可能挑战会更大，因为家长有的时候容易当做一个任务就 OK 了。比如说学校布置一个任务，说哎，这周我们家长需要跟孩子陪伴他做完这个任务。通常来讲呢，我会发现呢，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身就比较忙，对吧？我们本身就压力比较大，对不对？那我们通常是怎么样的呢？通常就是急急忙忙的赶完这个任务就 OK 了，甚至有的时候都赶不完这个任务，对吧？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糊弄孩子。教育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如果糊弄这个孩子呢，最终十年之后这个孩子会糊弄你。其实他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如果你因为撒种和结果，他就是可能就是要拉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不是明天就糊弄你，但他拉了十年的时间，当时可能看不出来果子，但是十年之后就看出来了。所以呢，我特别的勉励各位家长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对教育很上心，就是说，哎，孩子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家庭作业的量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孩子这个健康怎么样，孩子的课本怎么样，孩子的作业怎么样，看起来会对这些都是对教育上心的表达，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又对教育很不上心。很不上心的意思是我们在这其中所付出的时间精力陪伴太少。坦白来讲哈，对家长来讲，对于每个家长来讲，其实呢，花时间精力陪伴孩子其实是几乎是最重要，也对每一个家长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说重要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太符合圣经了，对不对？因为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将来孩子长成什么样，问大家，上帝是像老师这个教，让老师教让呢，还是让家长教让呢？我告诉你，正确的神学是家长教让。为什么是家长教让？对，因为老师作为家长的帮助者，基督教古典教育一定会理清一个主次哈，就绝对家长才是主角，老师不要加戏啊，老师不是主角，对不对？老师只是配角，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作为家长的帮助者，共同的来栽培这个孩子，共同的来养育这个孩子。但是即使说作为一个帮助者，当然教会学校当然会强调栽培这个学生的信仰、品格、行为、习惯和知识啊，这几个点都要栽培，对不对？信仰、品格、习惯和知识。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无论我们怎么强调这几个方面，最终来讲，其实学校主要的精力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了哪里？知识，对不对？你不得不承认，其实学校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了知识。虽然我们在信仰、品格、习惯方面可能已经非常有意识的去栽培他了，为什么？坦白来讲，前三个主要责任属于父母，信仰、品格和习惯主要责任属于父母。为什么？因为孩子天长日久的跟父母待在一起，对不对？因为孩子眼见他爸妈吵架的那个嘴脸的时候，会不会给他的信仰带来冲击？会的，是的，会的。所以呢，这一点上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真的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古典教育要让家长跟孩子共同成长的原因。因为坦白来讲，我这样说，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哈，基本上是属于长残了。就我们这代人哈，就是大概也就是包括各位家长，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属于长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知识体系，还是我们的情操，还是我们整个的品格的塑造啊，其实很多的东西，即使你信主信了十年，你突然发现世俗化的残留、心灵鸡汤的残留，这一个很多的一些敌基督的思想的那个残留，总是存在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那个残留其实很严重的，不知不觉我们就觉得，虽然我们口头上说孩子比工作重要，但是实际上是工作比孩子重要，这个叫残留，对不对？这个很厉害的，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来讲，对家长会构成更深的挑战。比如说，通常来讲，学堂会要求家长每个月读一本书，这是最低最低的了，对不对？就家长每个月至少读一本书嘛，而这本书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我们构成挑战？当然会啊，就是要拿出时间来读。通常来讲呢，学校会要求家长，其实不能算学校要求家长，应该算是学校跟家长要达成一个基本的同盟的一个约定，就是说通常来讲，孩子在家里要有家庭敬拜嘛，对吧？对，就是家长要带着孩子进行家庭敬拜，对吧？那这个会不会给家长带来挑战？当然会，当然会。对，我不具体说了，但是呢，这个当然会，因为我就是要带家庭敬拜的人，对吧？我就体会大家的辛劳，或者说也体会大家的这个肉体和软弱，对吧？对，那家庭敬拜，这个陪着孩子阅读，这个当然是最基本的，因为他小的时候还不认识字的时候，肯定就是需要你陪着他阅读，对不对？你要给他，无论是他只读也好，还是你给他读故事也好，或者你给他找资源来听故事也好，总之你是要花精力花时间的，对吧？所以家庭敬拜、亲子阅读，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对不对？就是孩子需要锻炼身体嘛，运动。那你会发现这三样呢，其实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体魄信仰、知识、体魄这三个层面上都是需要去怎么样，都是需要是就教育的第二个层面叫落地嘛，对吧？既然我们梳理清了这个理念，觉得这个是对的，那就落地，落地总是构成了很大的挑战那这个其实是我这样讲吧，即使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其实这个是必须做也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对，家庭敬拜、亲子阅读 和锻炼身体。你突然发现说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几乎就是一个孩子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每天要去操练的那个任务和模块。因为很简单呀，知识的学习他在学校就可以完成了，对不对？因为知识的学习他可以完成了，但是他的信仰、品格、习惯的塑造在学校当中会有，但是回到家中要作为其中的项目。当我们不把这些作为项目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把什么作为项目呢？我不知道我们学校对于孩子的电子设备的要求度是什么样子哈，我不清楚。通常来讲，如果这三个不作为基本项目的时候，通常电子设备会成为孩子的其中回到家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个通常的做法。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其实能减少尽量减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绝对对孩子是有益的。对，我们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对，抱歉，我是不是过了时间了？对，所以呢，我再回到理念当中跟大家分析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孩子被那个的视觉的冲击、画面感的冲击、蒙太奇的电影的手法的冲击不断的刺激自己的时候，孩子是很难安静下来去读书书写的。因为视觉的冲击、画面感的冲击、色彩线条的冲击是相当强烈的，把那个兴奋度提高起来，你有没有发现读汉字是很抽象的？是的，背诵是很枯燥的，写作是很累手的，对不对？啊，但是它的好处在哪里？读、背、写，它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让我们培养那种的深思熟虑。木心，就是陈丹青的老师，曾经有一首诗叫做《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啊。这个为什么呢？在一个快节奏的现代化的社会当中，现在都特别的快，对不对？快到一个地步呢，一位当代的诗人说呢，我们就丢了我们的灵魂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形象，因为太快的时候人们就容易功利主义，或者说快餐文化，或者说快乐文化的消费文化建立起来，一种好像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消化和吸收。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呢，不断的被这种当代的流行的快餐文化在喂投食一样，动物园里投给孩子那个投给孩子了，投给动物那个食物，动物就会吃，对不对？而这种投食的文化就是说，抖音给什么你要什么。对不对？快手给什么你要什么。你说我不信，我知道那个是假的，但是最终你其实是被那个文化给塑造了。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呢，有一代人叫做 Lost Generation， 就是迷失的一代。这一个迷失的一代呢，你会发现当年的同性恋，当年的这一种的离婚率，当年的这种的好像的这个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的这些东西，真的是从那一代当中出来的。真的是从那一代当中出来的。所以我们期待说，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洪流，今天真的是中国在一个世俗化的情况上来讲，时代的洪流一点不比当年五六十年代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整个美国的那个迷失的一代的那个洪流差，一点都不比那个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不对？而我们如何抵挡这一个，就孩子需要站在一块相当稳固的磐石之上。而这块磐石不仅仅要透过一个好像稍微分别为胜的跟公立学校稍微区别一点的教会学校，当然是的，很好，是一个蒙福的管道，但是不够。因为他回到家里如何去面对他，那他在这整个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何的去面对他，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今天下午没有预备哈，就是我这是 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天，我期待说我们以后可能我也还是会过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在教育的实践上，因为我们家也有孩子，我也在思考一些教育的实践，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些层面上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好，谢谢。我就先停到这里，要不要各位有没有一些的回应或者是问题？我们再有十分钟可以吗？啊，好。你是指的整幼儿部对吧？幼儿园通常来讲呢，在基督教古典教育，其实不仅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哈，只要是正确的教育的模式都应当是这样的，就叫做乐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呢，幼儿园有两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叫乐教，一个叫体教。一个叫做乐教的意思就是说，他学习任何一个知识点，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能够在音乐当中，在故事当中来学习这个知识点，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设计感，对不对啊？那第二呢，我们期待说我们的孩子幼儿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把身体好好锻炼好，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真的很重要哈。就是孩子吃饭、午休和每天不断的蹦、不断的跳，是幼儿园教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老师们设计一些课程，就是乐教啊，在音乐当中背诵古诗词啦，唱诵古诗词啦，圣经故事啦，这个古典的一些的很多的这个典故啦，不断的背诵唱诵的那个过程，背诵要理问答啦，等等等等，这个背诵和唱诵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童话故事，不断的去听这个童话故事。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在学堂里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听那么多的故事，因为这个是时间是不足够的。你要知道我们家大女儿呢，其实平均每天要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听故事的。就你知道，如果两三个小时让她在幼儿园里听故事，其实就会一半的时间就过了，对不对？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你一定就是说家里你就放一个音箱嘛，对，把你的手机，把很多资源，学校的老师可以推荐给各位家长，我们找很多的资源，无论是英语的儿歌，还是汉语的故事，还是要理问答，还是圣经故事，还是童话故事，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搜集出来分享给大家，放在手机上，回到家里，回到卧室，回到餐桌上，任何一个地方就给他放这个故事听，不断的放这个故事听。我跟你讲哈，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好像太复杂了，太难了，他不懂，其实你突然发现他真的是懂的，他真的是记下来了，他也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装备了大量的知识点，甚至这个都有助于他的修辞和表达，因为他时不时的就用那个故事当中的那个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来给你描述他内心的感受，他时不时的会用到一些故事当中的一个你听起来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词汇成语来描述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幼儿园在这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事儿。我们家的孩子也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我问大家哈，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特别想让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给我们讲故事？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哈，他们小的时候给我们讲的故事，无论是中国民间故事，还是有一些是出自于天方夜谭当中的故事，有一些其实是出自于他们民间创作的一些故事，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刻我们其实整个的人生心境思考是被拉进那个故事当中的？随着故事的主人公说，一个家里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是憨子，对不对？这个故事很精彩，其实是老大和老二多么的诡诈，多么的欺压这个兄弟，这个故事里面有公义，对不对？这个故事里面有审判， 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善与恶的对比。这个故事里面还有老天爱笨小孩，对不对？这个故事里面有恩典，有奇迹，叫做这个超自然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些故事的原型，在某个角度讲都是救恩故事的原型。这些故事的原型会深深的塑造一个孩子的情感的，所以一定要让他多听，非常好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的非常好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对。对，你还是让他干别的什么呢？就是不需要干别的嘛，就是好好听，好好睡嘛。当然。 写作业。 哦，写作业对吧？他多大了？ 我一个是最多的，一个是八岁吧。 OK， 八岁的孩子可能需要写作业，五岁的孩子需要写作业吗？ 写作业他老是听，有时候十二点才不睡。 哦，对，没有关系哈，这个当然提前跟他讲好，就是说听着听着还是说我们听到几点我们就关，这个你可以设定，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是觉得比如说八岁的孩子，你可以回到家当中先完成这个作业嘛。对，我多说两句哈，当然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会认为说如果有些孩子的作业在学校里能够完成一部分也是挺好的，但是呢，我也觉得从一年级开始一定要留孩子家庭作业的这个习惯，或多还是或少要留这个作业，让他每天有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那回到家里做这个作业，做完之后他就做一点家务也好，玩一玩也好，锻炼一下也好，或者说就开始洗刷准备上床睡觉，对吧？因为从他上床睡觉到他睡下来中间还是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的啊，这段时间听故事绝对是好时间。是， 但是还有一个听故事，你比如说我的孩子他现在听什么米小圈上学记，我也不知道给他听什么故事哈。 哦，就资源比较贫乏，对不对？对。 再一个吧，确实有用，有些学校他忽然冒出来，哎呦，这个确实从他嘴里出来的，你觉得很奇怪，他不应该有这个。 对，当然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上学记的这个故事哈，因为我们家没听过，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好哈。那老师说不好，那就现在暂时信任一下比较专业的人。我还是期待说学校的老师可以推荐一些资源，对，给大家。因为我们既然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我们就先从很好的资源入手。我们家的孩子估计把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都听了，有很多都听了绝对不下十遍。对，就是不要怕重复，重复是很美的一个事儿。 就是在读一故事啊，用白话来听，还是建议就是 让自己循环。我们是那种列表循环，不是单曲循环。对，列表循环就是说，就是整个不断的循环的一个。整体循环，对。OK， 好。抱歉，我这个人比较能说，估计又超了两分钟吧。好，那我把时间交给王老师。